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单位取得生产成就，平壤金正书缩缩厂在生产中掀起群众革新，从而提前十多天完成了一月份国民经济计划。平壤无轨电车厂把实现装饰品的 100% 国产化的新型无轨电车的产量提高到了从前的 1.4 倍。另外，万景台荣誉军人钢笔厂、普通江造纸厂和江东接触食品厂等平壤市地方工业管理局所属各家工厂，也在各种人民生活必需品生产中大大超额完成每天生产计划。